为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逝世22周年，缅甸联邦巩固与发展协会中央委员会委员、仰光地区委员会书记、缅甸米特塔尔摩出版社总社长和泰国主体思想研究组织主席发表了谈话。